你好，我是 K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固若金汤的根本——数字签名与证书。上一讲里面，我们学习了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以及两者结合起来的混合加密，实现了机密性。但仅有机密性，离安全还差得很远。黑客虽然拿不到辉煌密钥，无法破解密文，但可以通过窃听收集到足够多的密文，再尝试着修改、重组以后发给网站。因为没有完整性保证，服务器只能照单全收。然后呢，它就可以通过服务器的响应获取进一步的线索，最终就会破解出明文。另外，黑客也可以伪造身份发布公钥。如果你拿到了假的公钥，那混合加密就完全失效了。你以为自己是在和某宝通信，实际上网线的另一端却是黑客，银行卡号、密码等敏感信息就在安全的通信过程中被窃取了。所以，在机密性的基础上，还必须加上完整性、身份认证等特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实现完整性的手段主要是摘要算法，也就是常说的散列函数、哈希函数。你可以把摘要算法近似的理解成一种特殊的压缩算法，它能够把任意长度的数据压缩成固定长度而且独一无二的摘要字符串，就好像是给这段数据生成了一个数字指纹。换一个角度，也可以把摘要算法理解成特殊的单向加密算法。它只有算法，没有密钥，加密后的数据无法解密，不能从摘要逆推出原文。摘要算法实际上是把数据从一个大空间映射到了小空间，所以就存在冲突的可能性。就如同现实中的指纹一样，可能会有两份不同的原文对应相同的摘要。好的摘要算法必须能够抵抗冲突，让这种可能性尽可能的小。因为摘要算法对输入具有单向性和雪崩效应，输入的微小不同会导致输出的剧烈变化。所以也被 TLS 用来生成伪随机数。你一定在日常工作中听过或者用过 MD5、SHA-1，它们就是最常用的两个摘要算法，能够生成16字节和20字节长度的数字摘要。但这两个算法的安全强度比较低，不够安全，在 TLS 里面已经被禁止使用了。目前 TLS 推荐使用的是 SHA-1 的后继者 SHA-2。SHA-2 实际上是一系列摘要算法的统称，总共有六种。常用的有 SHA-224、SHA-256、SHA-384，分别能够生成28字节、32字节、48字节的摘要。你可以用实验环境的 UI 25-1来测试一下 TLS 里面的各种摘要算法，包括 MD5、SHA-1 和 SHA-2。摘要算法保证了数字摘要和原文是完全等价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原文后面附上它的摘要，就能够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比如说，你发了一条消息，转账1000元，然后加上一个 SHA-2 的摘要，网站收到以后也计算一下消息的摘要，把这两份指纹做个对比，如果一致，就说明消息是完整的，没有被修改。如果黑客在中间哪怕改动了一个变的符号，摘要也会完全不同。网站计算比对就会发现消息被篡改是不可信的。不过摘要算法不具有机密性，如果明文传输，那么黑客可以修改消息以后把摘要一同改了，网站还是鉴别不出完整性。所以，真正的完整性必须要建立在机密性之上。在混合加密系统里面，用绘画密钥加密消息和摘要，这样黑客就无法得知明文，也没有办法动手脚了。这有个术语叫哈希消息认证码，也就是常说的 HMAC。加密算法结合摘要算法，我们的通信过程可以说是比较安全了。但这里面还有漏洞，就是通信的两个端点。就像一开始所说的，黑客可以伪装成网站来窃取信息，而反过来，它也可以伪装成你向网站发送支付、转账等消息，网站没有办法确认你的身份，钱可能就这么被偷走了。在现实生活中，解决身份证的手段是签名和印章，只要在纸上写下签名或者盖个章，就能够证明这份文件确实是由本人而不是其他人发出的。你可以回想一下之前的课程，在 TLS 里面有什么东西和现实中的签名、印章很像，只能由本人持有，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呢？只要有这个东西，就能够在数字世界里面证明你的身份。没错，这个东西就是非对称加密里的私钥。使用私钥，再加上摘要算法，就能够实现数字签名，同时实现身份认证和不可否认。数字签名的原理实际是很简单，就是把公钥私钥的用法反过来。之前是公钥加密，私钥解密，现在是私钥加密，公钥解密。但又因为非对称加密算法效率太低，所以私钥只加密原文的摘要。这样运算量就小得多，而且得到的数字签名也很小， 方便保管和传输。签名和公钥一样，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获取。但这个签名只有用私钥对应的公钥才能解开。拿到炸药以后，再比对原文，验证完整性，就可以像签署文件一样，证明消息确实是你发的。刚才的这两个行为也有专门的术语，叫做签名和验签。只要你和网站互相交换公钥，就可以用签名和验签来确认消息的真实性。因为私钥保密，黑客不能伪造签名，就能够保证通讯双方的身份。比如，你用自己的私钥签名一个消息，我是小明，网站收到以后，用你的公钥验签，确认身份没问题，于是他也用私钥签名消息，我是某宝，你收到以后，用他的公钥验一下，也没问题。这样，你和网站就都知道对方不是假冒的，后面就可以用混合加密进行安全通信了。实验环境 URI 25-2演示了 TLS 里的数字签名，它使用的是 RSA 1024。到现在，综合使用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和摘要算法，我们已经实现了安全的四大特性，是不是已经完美了呢？还不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公钥的信任问题，因为谁都可以发布公钥，还缺少防止黑客伪造公钥的手段。也就是说，怎么来判断这个公钥就是你或者是某宝的公钥呢？这个真像是按下葫芦又起了瓢，看来安全还真是个麻烦事啊，一环套一环的。我们可以用类似密钥交换的方法来解决公钥认证问题，用别的私钥来给公钥签名。显然，这又会陷入无穷递归，但这一次实在是没招了。要终结这个死循环，就必须引入外力，找一个公认的可信第三方，让他作为信任的起点、递归的终点，构建起公钥的信任链。这个第三方就是我们常说的 CA， 它就像网络世界里的公安局、教育部、公证中心，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由它来给各公钥签名，用自身的信誉来保证公钥是无法伪造、是可信的。CA 对公钥的签名认证也是有格式的，不是简单的把公钥绑定在持有者身份上就完事了，还要包含序列号、用途、颁发者、有效时间等等，把这些打成一个包再签名，完整的证明公钥关联的各种信息，形成一个数字证书。知名的 CA 全世界就那么几家，比如 DigiCert、VeriSign、Entrust、SEncrypt 等等，他们签发的证书分为 DV、OV、EV 三种，区别在于可信程度。DV 是最低的，只是域名级别的可信，背后是谁不知道。EV 是最高的，经过了法律和审计的严格核查，可以证明网站拥有者的身份。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CA 怎么证明自己呢？这还是信任链的问题。小一点的 CA 可以让大 CA 签名认证，但链条的最后，也就是 root 的 CA， 就只能自己证明自己了。这个就叫自签名证书或者根证书。你必须相信，否则整个证书链就走不下去了。有了这个证书体系，操作系统和浏览器都内置了各大 CA 的根证书，上网的时候，只要服务器发过来它的证书，就可以验证证书里的签名，顺着证书链一层层的验证，直到找到根证书，就能够确认证书是可信的，从而里面的公钥也是可信的。我们的实验环境里面使用证书是野路子的自签名证书，肯定是不会浏览器所信任的，所以用 Chrome 访问就会变成红色，标记为不安全。但你只要把它安装进系统的根证书存储区里面，让它作为信任链的根，就不会再有危险警告。证书体系虽然是目前整个网络世界的安全基础设施，但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它也有弱点，还是关键的信任二字。如果 CA 失误或者被欺骗，签发了错误的证书，虽然证书是真的，可它代表的网站却是假的。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CA 被黑客攻陷，或者 CA 有恶意，因为它是信任的源头，整个信任链里的所有证书也就不可信了。这两种事情并不是耸人听闻，都曾经实际出现过，所以需要再给证书体系打一些补丁。针对第一种，开发出了 CRL 和 OCSP 及时废止有问题的证书。对于第二种，因为涉及的证书太多了，就只能操作系统或者浏览器从根上下狠手，撤销对 CA 的信任，列入黑名单。这样，他颁发了所有证书，就都会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数字签名和证书 CA， 是不是有种盗梦空间一层套一层的感觉？你可以在课后再去各大网站，结合他们的小锁头里面的信息来加深理解。 今天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四点：摘要算法用来实现完整性，能够为数据生成独一无二的指纹，常用的算法是 SHA-2。数字签名是私钥对摘要的加密，可以由公钥解密后验证，实现身份认证和不可否认。公钥的分发需要使用数字证书，必须由 CA 的信任链来验证，否则就是不可信的。作为信任链的源头，CA 有时候也会不可信，解决的办法有 CRL、OCSP，还有终止信任。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为什么公钥能够建立信任链？用对称加密算法里的对称密钥行不行呢？第二个，假设有一个三级的证书体系，你能详细解释一下证书信任链的验证过程吗？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